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8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2分境界波罗蜜多之五。儿时世尊告舍利子，汝能如是安住妙智，为如实之如是菩萨取着境界有所毁犯，如是菩萨不取着戒无所毁犯。时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信如来应证等觉所说妙法，岂如是智？非我自能作如是说，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菩萨众若赞其心，心赞声闻或独觉地，应知毁犯菩萨境界。诸菩萨众若赞其心，厌毁声闻或独觉地，应知毁犯菩萨境界。所以者何？若诸菩萨心赞声闻或独觉地，便于彼地心生爱着，不能去求一切智智，与菩萨界有所毁犯。若诸菩萨厌毁声闻或独觉地，便于彼地心生轻蔑，即障所求一切智智，与菩萨界有所毁犯。是故菩萨于二乘地不应心赞，亦不厌毁。若诸菩萨于二乘地心不恭敬，或生爱着，当知皆是行于非处。若诸菩萨行于非处，当知名为犯戒菩萨。一名取着境界相者，不能证得一切智智。是故菩萨于二乘地但应远离，不应赞毁。若诸菩萨于二乘地不远离者，定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复次世尊，若诸菩萨缘无欲境，起味着心，虽复名为非礼作意，而不爱其无上菩提，所以者何？非礼作意堕烦恼树，有彼烦恼令诸菩萨受彼彼生。若时诸菩萨众于彼彼去受彼彼身，而时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量无边佛法见学圆满。若时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量无边佛法见学圆满。而时是诸菩萨见得临近一切智智。是故世尊，我为烦恼与诸菩萨有大恩德，为能随顺一切智智。若诸菩萨能观烦恼，能助引发一切智智，与菩萨众有大恩德。 是诸菩萨应知一正，与一切事方便善巧。如是菩萨应知安住菩萨境界波罗蜜多，应知如是诸菩萨众与菩萨界无所毁犯，亦不取着菩萨境界。儿时佛赞舍利子言：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汝能善说诸菩萨众有与境界有所取着有所毁犯，有与境界无所取着无所毁犯，如显如来是施语者，是法语者，是善记说法随法者。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作是思维十方无量无边世界，无量有情，由我所住菩萨境界波罗蜜多增上威力，无境界者皆得境界，有恶界者皆得远离，由我所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增上威力，摄受如是诸有情类，皆得殊胜利益安乐。是菩萨摩诃萨当知成就方便善巧，若时若时一字境界波罗蜜多，回视无量无边世界，无量有情，而时而时所住境界波罗蜜多渐次增长，若时若时所住境界波罗蜜多渐次增长，而时而时复能摄受无量境界波罗蜜多，若时若时不能摄受无量境界波罗蜜多，而时而时不能摄受无量无数微妙佛法，由思即得一切智智。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作是思维十方无量无边世界，无量有情，由我所住菩萨境界波罗蜜多增上威力，未发无上菩提心者皆能发心，已发无上菩提心者皆永不退，若与无上正等决心已不退者，速能圆满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圆诸菩萨回师境界波罗蜜多，若时若时回师境界波罗蜜多，而时而时能不远离一切智心，若时若时能不远离一切智心，而时而时渐次临近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善根增上威力，复能摄受无量境界波罗蜜多，令见增广，亦能摄受无量无数微妙佛法，令见圆满。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一字所住菩萨境界波罗蜜多，施依菩萨所获福聚，圣师净且沙数世界犯戒有情，皆令圆满受持境界。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以自所住菩萨境界波罗蜜多，回施十方诸有情类，令住境界远离毁犯，所获福聚无量无边。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 以自所住菩萨境界，波罗蜜多，是依菩萨所获福聚，与前菩萨所获福聚，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乌婆尼沙檀贝亦复为胜。黑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以自所住菩萨境界波罗蜜多，施依菩萨令其摄受一切智智，亦令任持一切智智，此依菩萨既能摄受一切智智，复能任持一切智智，则能摄受任持无量无边世界无量有情，皆令安住所有境界离诸毁犯，如是辗转多所扰依。譬如大赦一住时间，无量众生于中止住，共相嬉戏，欢愉受乐。有报恶人欲伐其住，时有善事告恶人言：今此舍中多诸族类，共相嬉戏，欢愉受乐。若伐此住，其舍崩摧，损害此中无量生命。如是善事，未欲利乐其中止住无量有情，则彼恶人不令伐住。十有男子赞善事言：善哉善哉，如今已失无量生类寿命安乐，如是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以大乘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给予无量无边佛法教戒教授，令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大饶益。若依独觉及声闻乘功德善根教戒教授，便仗无量无边有情阿罗汉等殊胜功德。若有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能以大乘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给予无量无边佛法教戒教授，令其摄受一切智智，亦令任持一切智智，既令摄受一切智智，亦令任持一切智智，即施无量无边有情阿罗汉等殊胜功德。如是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能以大乘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给予无量无边佛法教戒教授，即为教戒教授无量无边有情，令行种种安乐妙行。如是菩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作是思维：由我所住菩萨境界波罗蜜多，愿诸有情皆具境界，远离毁犯，愿以如是回施善根，一切有情皆得正念，由正念故皆生喜乐。彼诸有情闻此语已，心离毁犯，受持境界。复有菩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能起一心以所住戒施依菩萨，与前功德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乌婆尼沙檀贝亦复为胜。如是菩萨若时若时未有情故，以所住戒回施菩萨，而时而时 菩萨境界波罗蜜多渐次增长，即能证得一切智智。如是菩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回施有情，所获福聚种种差别。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菩萨云何应知？如是菩萨经己结束当得出离，如是菩萨发趣大乘已经久如。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应知，如是菩萨能以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无倒修行诸菩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大扰矣。应知如是菩萨能以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为诸有情回向愿得一切智智，为作是念：愿我回此所修布施波罗蜜多，施诸有情，令千贪者皆能布施；愿我回此所修境界波罗蜜多，施诸有情，令犯戒者皆得境界；愿我回此所修安忍波罗蜜多，施诸有情，令称分者皆得安忍；愿我回此所修精进波罗蜜多，施诸有情，令懈怠者皆得精进；愿我回此所修净律波罗蜜多，施诸有情，令乱心者皆得净律；愿我回此所修般若波罗蜜多，施诸有情，令恶慧者皆得妙慧。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如是菩萨回己善根施有情类，经己结束修行大乘，当得出离。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菩萨回己善根施有情类，五百大劫修行大乘，当得出离。又舍利子：如是菩萨或有成就方便善巧，欲即证得一切智智，彼即于此贤劫之中，愿成如来应证等觉，堕千佛数，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慈氏佛空诸恶趣，初会说法，百千俱之诸声闻众成阿罗汉。如是菩萨，我说已于两千劫中修菩提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扰矣。诸于菩萨若具如前诸行状相，当知彼经五百大劫修学大乘，当得出离。如是菩萨当知已住不退转位。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诸菩萨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应生欢喜，所以者何？若诸菩萨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生欢喜者，定不舍离诸佛世尊。诸佛世尊亦不舍彼。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诸菩萨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经一昼夜身心欢喜相续住者，是诸菩萨当知已久发趣大乘。若诸菩萨 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经两昼夜，身心欢喜，相续住者，是诸菩萨当知复久发取大乘。若诸菩萨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经三昼夜，辗转乃至经七昼夜，身心欢喜，相续住者，是诸菩萨当知更久乃至甚久发取大乘。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意者，是诸菩萨发取大乘，已经百劫，或二百劫，或三百劫，辗转乃至或七百劫，是诸菩萨修行大乘，经七百劫，当得出离。是诸菩萨有此因缘，功德善根渐次增长。是诸菩萨方便善巧，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虽深欢喜而无染着。是诸菩萨本性清净，闻说大乘，身心欢喜。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汝乘佛力能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据如前说诸形状相，当知已久发取大乘。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亦与菩提心不退转。若诸菩萨闻说如是波罗蜜多相应法教，不生欢喜，是诸菩萨发趣大乘当知未久。我与如是心趣大乘诸菩萨众亦未宣说波罗蜜多相应法教，令勤修学，见当证得一切智智。而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甚其如来应证等觉，与诸菩萨皆不弃舍。而时佛告舍利子言：汝为如来应证等觉，唯不弃舍诸菩萨也？如今不应作如是见，何以过？舍利子：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不弃舍一切有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身泯念一切有情，与诸有情常作实念。以何方便令彼有情与生死苦速得解脱？又舍利子：汝等当知，诸佛世尊其心平等，如于佛所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如是泯念一切有情，平等欲令离苦得乐。又舍利子：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与诸佛所住别异心，与诸菩萨住别异心，与诸独觉住别异心，与阿罗汉住别异心，与不还者住别异心，与依来者住别异心，与预留者住别异心，与随法行住别异心，与随信行住别异心，与外五通住别异心，与诸成就别解脱界住别异心，与诸成就十善业道住别异心，与诸成就十恶业道住别异心，与旃陀罗不揭缩等住别异心，则诸如来应证等觉，心有差别，随遇而行，应非如来应证等觉， 又舍利子，燃诸如来应证等觉，如于佛所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于菩萨所亦复如是，如于菩萨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于独觉所亦复如是，如于独觉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于阿罗汉亦复如是，如于阿罗汉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于不还者亦复如是，如于不还者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于依来者亦复如是，如于依来者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于欲留者亦复如是，如于欲留者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于随法行亦复如是，如于随法行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与随信行亦复如是，如与随信行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与外五通亦复如是，如与外五通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与诸成就别解脱戒亦复如是，如与成就别解脱戒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与诸成就十善业道亦复如是，如与成就十善业道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与诸成就十恶业道亦复如是，如于成就十恶业道起纯净心，安住慈悲娱乐拔苦，与旃头罗波切梭等亦复如是，由此如来应证等觉，心无差别，不随欲行，故名如来应证等觉。是故诸佛巨大悲慧，住一切法平等性中，与诸有情皆不弃舍。又舍利子，我都不见诸佛世尊于所缘境及于少事起爱慧者，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于所缘事起爱慧等，无有是处，何以过？舍利子，诸佛世尊与爱慧等一切烦恼皆永断故。又舍利子，然诸如来应证等觉，与诸菩萨最不弃舍，何以故？舍利子，以诸如来应证等觉波涅盘后，由诸菩萨精进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见次圆满，精勤修学，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颠倒智，见次圆满，精勤修学，诸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颠倒智，见次圆满，精勤修学，无明圆行， 形圆实，实圆明色，明色圆六处，六处圆处，处圆受，受圆爱，爱圆取，取圆有，有圆生，生圆老死，无颠倒智，见此圆满。精勤修学，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明色灭，明色灭故六处灭，六处灭故处灭，处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灭，无颠倒智，见此圆满。精勤修学，苦集灭道圣地，无颠倒智，见此圆满。精勤修学，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见此圆满。精勤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见此圆满。精勤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见此圆满。精勤修学，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见此圆满。精勤修学，净观地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一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无颠倒智，见此圆满。精勤修学，即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见此圆满。精勤修学，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见此圆满。精勤修学，五眼六神通，见此圆满。精勤修学，如来实力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见此圆满。精勤修学，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见此圆满。精勤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见此圆满。精勤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见此圆满。精勤修学，欲留相欲留果欲来相欲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独觉相道独觉菩提无颠倒智，见此圆满。精勤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见此圆满。精勤修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见此圆满。精勤修学，离断生命，离不欲取，离欲邪行，离虚诳语，离粗恶语，离离间语，离杂秽语，离贪欲，离嗔恚，离邪见业道，见次圆满。精勤修学，施设种种法门妙智，见次圆满。与诸世间作法明照，度脱无量无边有情，离生死苦，证涅槃乐。诸佛世尊，观如是意，教戒教授如是菩萨，有此因缘，最不弃舍诸菩萨众，以诸菩萨与诸如来应证等觉，波涅盘后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与诸世间作法明照，令修正行，获大饶益，故与菩萨最不弃舍。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诚如圣教，与诸如来波涅盘后，十方世界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与诸世间做法明照，譬如大树，多诸果叶，枯灭之后，小树续生，茎、干、枝、条，渐高渐广，周匝阴影，异于刹那，无量众生直息于下，得免风雨、寒热等难，采摘果叶而受用之，诸有智人咸共称赞。如是大树、果叶、阴影，利乐有情，不异于息，唯诸愚者不解依趣。如是菩萨与佛世尊般涅盘后，见次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及于无边诸佛妙法，见次圆满，各于三千大千世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少先如来应证等觉，如实利乐无量有情，种种佛事令不断绝，为无边诸有情类方便宣说十善业道，十界修等种种法门，令勤修学，脱恶去苦，生人天中，受诸快乐，或为无边诸有情类方便宣说运处界等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波特切罗一生汝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令勤精进无倒观察苦集灭道四种圣地，修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三解脱门，集于善法，断诸烦恼，得般涅盘，或为无边诸有情类方便宣说所有色蕴常无常性皆不可得，所有受想行识蕴常无常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蕴乐无乐性皆不可得，所有受想行识蕴乐无乐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蕴我无我性皆不可得，所有受想行识蕴我无我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蕴净不净性皆不可得，所有受想行识蕴净不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蕴极净不极净性皆不可得，所有受想行识蕴极净不极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蕴远离不远离性皆不可得，所有受想行识蕴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处常无常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处常无常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处乐无乐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乐无乐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处我无我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处我无我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处净不净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处净不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处即净不即净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处即净不即净性 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处远离不远离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处常无常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处常无常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处乐无乐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处乐无乐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处我无我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处我无我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处净不净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处净不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处洁净不洁净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处洁净不洁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处远离不远离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处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界常无常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界常无常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界乐无乐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界乐无乐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界我无我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界我无我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界净不净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界净不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界即净不即净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界即净不即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界远离不远离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界远离不远离性皆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界常无常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界常无常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界乐无乐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界乐无乐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界我无我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界我无我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界净不净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界净不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界即净不即净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界即净不即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色界远离不远离性皆不可得，所有声香味触法界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识界常无常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常无常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识界乐无乐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乐无乐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识界我无我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我无我性亦不可得。 方便宣说，所有眼识界净不净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净不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识界即净不即净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即净不即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眼识界远离不远离性皆不可得，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苦圣地常无常性皆不可得，所有极灭道圣地常无常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苦圣地乐无乐性皆不可得，所有极灭道圣地乐无乐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苦圣地我无我性皆不可得，所有极灭道圣地我无我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苦圣地净不净性皆不可得，所有极灭道圣地净不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苦圣地即净不即净性皆不可得，所有即灭道圣地即净不即净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所有苦圣地远离不远离性皆不可得，所有即灭道圣地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方便宣说，如是等类无量法门令勤精进，方便善巧，无倒观察，离诸细论，方便修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量无边佛法究竟证的一切之智。诸有情类，有觉慧者，闻如是法精进修行，随其所应得甘露味，或赞或勇，利益安乐。唯有愚痴诸外道等不能听受，沉沦诸趣，诸佛世尊观如是意，偏于菩萨交接教授，以诸菩萨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般涅盘后，修菩萨行见次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与诸世间作法明照，譬如大树多所阴影，利益安乐无量有情。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教界教授声闻乘人若百若千乃至无数，皆令安住阿罗汉果，不如为一菩萨乘人方便善巧说身法要，所谓六种波罗蜜多相应之法，令彼闻已发起一念与一切智相应之心，如是法要与前教法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以所发心与声闻等所有功德最为胜过。而使佛赞舍利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汝能为佛做真弟子，聪锐明了，为善无畏教界教授菩萨乘人，令勤修行诸菩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大饶益。而时佛告阿难陀言，汝应受持如舍利子所说菩萨摩诃萨众所修境界波罗蜜多，勿令忘失。阿难陀曰，唯然世尊，我已受持如舍利子所说菩萨摩诃萨众所修境界波罗蜜多，必不忘失。令诸菩萨未发无上菩提心者速能发心，已发无上菩提心者令永不退，若遇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 令速圆满，一切智智。十，破劫凡说是经已，具受舍利子，具受满慈子，具受阿难陀，及于声闻诸菩萨众，并于一切天龙要叉人非人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卷第588。12分结束。